对起呢？ 磨皮。 磨皮。 磨皮。 哎，磨皮磨皮 磨皮磨皮磨皮，哇！ 里向个破金链子气啊！啥么子？哦，胡同那个高师傅会得编织个，顶顶屋檐么生的是磨皮，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台来，等到看看磨皮啊，磨皮啊，把得像粪皮。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避风，十根头发，九根皮，上腹终于没没人气。我等一下再要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们才讲我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个三姑娘是我漂亮谁了，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该打，得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向喜娘骂了，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向。有请新贵人，有请胡同啦！啊啊啊！区区胡同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当花人，离皮内道出门，吃得金子无音信，我带去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构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说那个叫行定，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娲亲，是狼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喷了些那个老女性，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哇！夫妻两家头交把天地，红罗七军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么？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带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可见你姑咋搞？三姑娘来天方金子。只顾着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的嘛，不行。 根本得天呢，哪接天？忙上头么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不接天放进，比他无放进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般。 Yeah.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从大概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哟，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家都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放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你要口里面孔么热过去呢？嘿嘿，搿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看，没看你背你一样滚。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铺进你背用那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心。 那心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放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新娘不个家？哦，对子刚刚天特放进我自个不喊，我们铺那位人身体一般，把个背心里三个人我捂挨着，导致我在那哭里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讲说清爽的。哎呀，自个夫妻子呀，铺啥个那位人呢？快点把酒去。在那铺经理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伤得一上一刀。上一把酒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狠劲！天不比天哟，那么不叫不一年呢，昨天铺进你整个斧头让绳子半夜分绳上 跟你忙着上头可没哪扣得紧，你眼睛盯了我的可没哪扣得紧，你们分扣紧斧头让他扣得了轻轻上手，中当时高兴哪扣个你的一口嘛啥叫内口标志漂亮，口这个斧头郎啪水啪家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别难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 口就你看看压不一动血口，这口就是个上门人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啥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都无限路啊，对死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来的啦，对大门碑你可是疯大了， 那得写不出来，没准啊我这个舞蹈不了呀， 发财这被踢你的学生你摸 没得高见你两个的爸爸爸爸谁谁是我呀， 也还得了这个一个斧头了，我当时一上一头送进去的来让我们去可以办好我，这个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好我，龙给高我也能来办好你了，还我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一片枯树 叶，飘起芳菁。 吓得我这惊 新郎啊 新娘 却也真总以为一儿新婚是娇妻那笑云老板送祖龙神到时间没有 子就是刚漂亮子，弄西洋服为特呢给 我。哎呦，可绝无听不懂子玩。 我要不是呼吸了特呢，我真不没法呀。我不特呢是要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的老婆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讲给你听呐。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张大后，命我上他门。张大，见我在你屋里去的门，我说糊涂了，还是奶粉特高些。哎，我说女娃买准粉特的，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鲜花的翻来动地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把当做不行，还是也动地，我穷不够，他不起翻，干嘛这个？我另外再加不点一两银子翻来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家女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线上，以风吃一不娱乐礼物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起高兴你，我在你那边，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舅讲山上飞，女娃飞飞还是飞？你是个再飞，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 吃故事？ 哎，吃故事？ 啥个名字？ 老混！ 哎，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这里分配工去哪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直都盼着你陪伴呢。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怎么他盼着你，盼着你非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莫不人亲，与谁明送过举杯金娘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 少时刚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十三点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上我，也做你礼不忘你太太，我撇开外地，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不能够听进我内心。你先夸妇女们刚给，那你两家的事不配了。你想呢？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先伤心不对，你先觉得啊，你讲不是我们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怪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两银子，随着讲八八岁八光个菜。这个我讲出来，挂得不还挂那个还是那还是属于黑给哦。 嘿，可糊涂了，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身上许多银子，亲啊走着大包子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结果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才肯放我办？皇帝君，等一下俺们通知了一办法他个，对，换了外州人来，先搭在门首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 去呀？ 你的我倒去哪里问我母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吗？ 可怜的父母在于说吧的脸、哦、 你养娘儿子是一个子、嗯、哎呦，我说的做你这这不是该怎么在亲家里去对不对？ 我与你、 啊、你独了亲啊，哎呦，我够难呀、嗯、不亲家们在半路里去等他俩呀， 我与你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着别个胡同上为一口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天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南湖客。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南湖去嘛就带过来给他退吧。哎呦，你不要喝奶我分刚五了吧子个。这个你带过来给他听，你两个就做个光明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了理想，我在门外头在过杂铺，我困了外头。你理想嘛，我在当然想去妈妈身边，妈都不接的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认识回头嘛。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做过最不成。我就几乎会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做知青，我们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富大家的伢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辅导老真是世高浪像善于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志去。我老亲不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上大伙晓得我不行光，送去我个配不了糊涂了，罢了我门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嫁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种的地不往里掏掏，回出去不牛干，嫁不糊涂了，得里忙忙扎起嘛，实在不扎起。那么那米空那口子嘛，人傻都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那么那人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死的了，今天跟你家大公家。一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乱杀干的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够男人哪家？你分有也有，不肯也肯，我怎能够有自家米空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水怕着血，你认为温巢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批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仙二仙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老子。也告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口口二是二的嘞，现在口口二嘛二，二的单名云春盖。刚刚口口内口是内口的嘞，现在口口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憋气呀，哎呦良心害了呀，告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对，真定告不你。一个告白你们中国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比是十八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只有三郎、四郎，没大郎个，可是我比十八人还吃高了还。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分手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那边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扫啊。 谁叫我 子也吃嘞，六个男人还高举还倒三个脚，这个感觉一下没喊我海里倒浪，你喊我倒三两高的倒的路达是路达走，又打啦， 又个大三万，我咋这？大浪众卿大肆杰作，请听我一个字幕。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三个是刚刚哪门子啊？唱几句唱的。 山暖 成功你身旁更忘英勇一志自领下 知夫妻泪，我女今也死后在后双生，你会真心在一批新红旗之 是哪位的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老早立到这个四处不动三要门前，但是李文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帮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你都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个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的，还谁个游戏开？ 哟，我当时是樊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来，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喽。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呀、啊！我下看，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樊先生喂，看见这位樊先生，加上为的面孔红，心为的甜。但是智力下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喜的一刹那，这个樊家子一时眼睛问的啥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招呼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这在樊家子啊，搿两天不动，搿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近。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的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就是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就是光， 这不是老久。我是今天老高 去。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樊先生招呼屋里坐去，请请请，你们请。 外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都是来个平房，但是当时的干干净净，拼了一张台子，桌椅两只保姆凳子。哦哟，三栋这床可是动的，不方人叫炕。 来来，哎，椅子不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樊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樊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去搞民办大学。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学费这个学费太贵了。 啥人称？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家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的，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叔，第一句被你搞打的嘛，你搞擦皮了，搞擦皮了，他哪里了？ 爹爹妈妈的都得上面呐。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那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这样来排队的。反正个小伙子外表他看看蛮光鲜。一打打听下来，爷娘下岗工人，我不要下接的。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子。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后背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大来福大，神仙抓把茶一开始一冲，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杯茶你敢吃的，上天连口口杯子龙江肯定要激活有激活。不，我吃不够，不够用。 冯氏对手阿苏毛毛，总是经常是个样子的，眼睛过来。大姐就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脑袋猜他智慧，当着你北郊日的米，我搁这杯子的弯道是的，打得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差不多跟水在汤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过来的，打开一杯吧，开始。大姐就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神医，这个水是多谢了。手背抖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太子所一路也吃，俺们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时间，好了，地把我心上，我里该懂的挺心的。别等了，给他太大爷吃松吧。那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照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沙子锅，阿叔拉黑门一边的看，等到一旦记他了，只顾上一个人身上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黑话，想在那烦心上好，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黑，听说一句才讲不出。对沈德子们，多长子了往年鼻子塞？ 可外家是好让玉后，上帝来个之前想的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户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看，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出一张三寸短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上的人虽是门里的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哪个故事我最要听的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这张照片是一个外国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好。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赤，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不然你就不晓得，好的照片才是好画的。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 那个。喂，你敢听啥大吧？三个面孔五百多两行的三个马都挂裤头啊！ 阿姑子，恭喜我，这个人帮了，背上有点太阳了，阿姑子。 是不是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搿么些辰光了，姑娘们这个五花子摊打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搿种味道，搿种经验，我想，侪是不过为先生，侪有搿种经历，侪有搿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生气呀，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架，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垮，胖乎是门里晃一下子了。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的？ 我去搞碗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12点半，要进去。不，我要回家。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没吃5块洋钿，来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官人袋袋， 来这个口气上5块的眼珠子先叫我扛出来。称心了很不得往那石头台来的，但是该是反向的风轨也走不成，但是不一样不少一些地把那个小猪的抗得不能多两个母亲那我翻你来台子上像一张酒包子灵气一动细下些话5块的拍起水忙着包子我的一抗那翻下来又要走了他又要走了不好那风险啊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侬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粮呀？ 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我鱼这个蛋呢？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金子一分5块很深一代的5块呀、啊。收拾各位姑娘鱼的谁是破人勾一不起。那个为先生也去子弄金子就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能。但是我里向一定是谁那叫我送啥呢哎科技是高涨这批没得西洋上子。刚放过位白先生，看搿张照片是华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头两行的一切新闻，眼睛中来，照片拆开，拿张旧报纸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5块的，再对杯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谁家说的话？搿么呢哈，要好汉的。一开后窗的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挪张照片刀刀的星星挪班子搬一搬换个人像手机在那数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俺是匪教育门马去看你屋里呀去去不得了成功心脏病和马去的皮干子一口心里像是生子吧哎呀不要不说刚刚包子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西洋的给那位来得了，房子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个姑娘的声音，阿外头是冯西家，头胖不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哩，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再出来，个浑身个里头不知啥地方来，啊，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哎，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呢。 有啊。 我晓得我稳得了，你都屋里我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我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这么长吧，让我看看吧。这个嘞，刚要想搞开嘞， 别看看了就要不灵的。 外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肯定啊，房子跟阿弟不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要么是实力送不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个本事？谁是我爸证？这你放心，我爸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哪能放心睡一宿？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才让个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 五块钱的， 是来我去为止五块啊！你把我喊进来的，

去， 嗯，如此起， 起，大姐，你为何转我一棒？ 你见被报国，手拿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棒，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 我转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儿子在起， 起。 大姐，到底是你转了我，还是我转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嫁至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姐呀，嫁至丹阳许多蜜月，父双亡不敢一人，是你爹死无。

堂我要告辞了。 送公公。 免送。 你出来。 听众朋友，再会。